六，阅读课文。 父亲难当。我小的时候，所有的事都要听父母的，因为父母知道的事情比我多，我必须听他们的话。可是现在，一切都变了。我有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上学的儿子，让我遇到了不少麻烦。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当父亲。有一天下班回家，看见儿子正在摆弄电脑，我就走过去看看。没想到儿子对我说：“这个你不行。”他说的话虽然十分简单，但让我觉得很难受。现在的孩子比我这个当父亲的懂得还多。我在工作的时候也用电脑，但只是把电脑当作打字机使用。现在有机会上网了，但是很多东西看不懂，一些英文的网站也叫人头疼。儿子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，电脑摆弄得十分熟练，一有时间就坐在电脑前，对网络和电脑软件硬件比我懂得多。在单位时，电脑出了毛病总要同事来帮忙，在家里只要儿子在，很快就能帮我解决问题。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，我的心里很高兴，但是也有点紧张。过去孩子听从父母的，因为父母的知识比孩子多，可是现在儿子却比父母强。孩子们不用走出家门就可以知道全世界发生的事情，当家长的知识不比孩子多，以后怎么教育孩子？我真的不知道将来的日子我这个父亲应该怎么当。